水处理成为中水，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。很多时候，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。变废为宝，循环使用，保护自然，从学习自然开始。 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。 北京城市广播，气象服务。 各位好，来一起关注天气。今天中午到下午，天空云量将继续增多，夜间转为阴天。天气的变化似乎是在配合一个谚语的部分。不过夜间虽然会出现阴天，但本市上空呢水分的配合不太好，呈现出高层水汽条件而低层水汽条件不利的分布，形成明显降雨的天气的可能性不大。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2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南部地区有小雨，南转北风1到2级。最低气温1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5%。总的来看，今天下午的天气不错，有利各位交通出行。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，感谢各位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。 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。请您准备好耳朵、眼睛和心灵。 那啥，护照、身份证、票根子、火腿肠啥的，别落下啊！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，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，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、花开花谢。 每日一班，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。 旅行号1073，哪爽就去哪，旅行五件道。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，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，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，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。旅行号1073，每天陪你在路上。 去不到的远方，待不住的地方，你要去哪方向，去寻找答案吧。我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，虽然看不见终点和希望，有太多火焰却我的理想，我依然燃烧，我仍在信仰。说什么？ 北京时间11:33:29，来到了2018年的9月17号，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一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，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.3 北京城市广播，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、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，旅行号1073。各位好，我是周准。 各位好，我是道道。 我们奔跑在孤傲的路上、啊、 是的， 这歌充满了年轻向上的气息， 没错、 啊、眼看着两节就要来到我们的身边了。 是，那么两节你都规划好了吗？ 很多朋友啊心里是有小算盘的、但是呢有的朋友呢还是出发之前有一点点的选择恐惧症，那哪儿比较合适的？ 理想都是很丰满，但是现实依然很骨感。 花少的钱去美的风景是大家都要想去玩的事情哈。 是。 那我们今天呢，小编周驼用心编辑了十一去哪玩的一些强烈的推荐。 对，我们真的是强烈推荐呢、啊， 对吧？ 嗯。 排名依然不分先后， 是 依照您的情况啊，可以选择上路的时间和地点啊。 嗯哼。 今天我们是还有10分钟的资讯播报哈。 对。 希望呢这个天气呢不要影响大家的心情。 没错没错。 啊，第一条也是关注天气的部分啊。 来。 大家呢不要忘记哈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就是在南方是好，南方有大海。有阳光， 沿海城市、啊、空气很新鲜，对不对？ 对。 这个天天都是郁郁葱葱的，但是一旦有这种自然灾害袭来，也是够受的。 是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阴晴圆缺啊。 是的。